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0集。与此同时，玄武湖公园，柴荣的伤虽然重，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好得惊人，竟然比其他三个同样受重伤的男精组成员更早醒来。他清醒后被两个成员架着离开公园。萧继彤说，这里有一个垃圾处理站，非常危险，现在新的一批秃头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要去杀秃头人找徽章，受伤的人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其余人跟我去找徽章。柴荣睁大眼问道， 你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 萧继彤扫了他一眼，勾起唇角，哼，怎么不行？柴队长，以你现在的身体跟我们一起战斗，完全是在拖后腿。柴荣很想反驳，但萧继彤说的是事实。他憋了半天说， 我很快就能恢复战斗力。 萧继彤说， 你的很快是两个小时？ 你……萧继彤一手按在柴荣的肩膀上， 好了，两个小时后我们在新街口等你，现在你们这些受伤的人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确定自己不会拖后腿再回来。小乔，你和他们去，之后我们用道具通信，等柴荣恢复战斗力，你跟着林荣立刻把他带过来。 金发小男孩连连点头。柴荣还想再说些什么，萧继彤直接安排人把他拖走了。受伤无法继续参队的南京组成员有四个人，除去两个要照顾他们的玩家，萧继彤带着剩余的12个人分成两组，分头寻找徽章。当他们要离开这座小岛时，一个南京组成员忍不住说， 萧队，刚才为了赶时间，我们把老李他们的尸体也推进水里了，要不捞出来吧，至少给他们挖个坑，好好的安葬一下。 萧继彤扭头问道， 你有这个时间？ 那成员一愣，萧继彤的嘴边泛起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哼，我从很早以前就看不上柴荣的想法，但那个时候他足够强大，他可以压住一切，现在死都死了，在水里还是土里有什么区别吗？ 听了这话，南京组的成员一愣， 你怎么有区别吗？ 萧继彤冰冷的声音砸在地上，所有人都闭了嘴。宁宁抱着弓弩站在他的身边，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萧继彤的目光在南京组幸存的十几个玩家身上一一扫过，最后他说， 他们要的不是被埋在土里，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葬在土里和水里没有任何区别，你就是把他们葬得再好也已经死了，他们的死是在告诉你们柴队。他以为他是黑塔吗？他能主宰南京？ 柴荣刚才还在的时候，萧继彤没有说太多话，现在听他这么说，南京组的成员很想为自己的队长辩解，可是嘴张开来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柴荣有多蠢，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萧继彤就对所有见过的人说，南京组那个柴队有勇无谋，只会打架。柴荣这个人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就是自以为是，庇护了这个南京城整整三个月。乌云挡住了大片天空，萧继彤站在冰冷的湖风中，看着眼前这群号称南京最强大的玩家。三个月前，一个强大的预备役满腔热血，想要以一己之力保护这座城市。三个月后，被他庇护的人混在偷渡客里，浑水摸鱼地拿刀攻上来抢夺徽章。萧继彤闭上眼睛，慢慢地勾起嘴角，他再次张开嘴，只是这一次他骂的不是柴荣，而是他自己。 他不蠢，是我蠢了。 傅文生通关游戏后，南京城里的氛围变得更加一触即发。唐默和傅文铎在寻找徽章的时候碰见了四波玩家，兔头人已经成为了玩家的陪衬， 这些跑得极快的强壮秃头人更像是一记导火索。 唐默说，比起杀秃头人，杀玩家更容易得到徽章。 唐默找到一家废弃的电器店落脚，他看向傅文铎，快速说， 所有人都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碰到玩家，他们很有可能并不想和我们抢徽章，他们是想杀了我们，夺走我们的徽章。 傅文铎说， 萧继彤说，杀死秃头人也可能得到爱徽章，只是概率极低。 唐默凝神思索，他正准备开口，忽然一道强烈的撞击声从不远处响起，两人立即转头看去，只见一只高大的秃头人在飞起跳跃时不小心撞到了一堵墙，落在地上。他被撞得头晕眼花，爬起来时抬头一看，目光与唐默傅文铎对上，秃头人浑身一抖， 叽叽。 唐默说， 上。 唐默和傅文铎立刻攻了上去，激烈的打斗声在南京的每一个角落响起。同样在华夏的另外九个游戏区，鲜血也染红了大地，一具具尸体躺在马路上失去了温度。杀死他们的玩家走到他们身边，夺走他们收集的徽章和掉落在他们身边的新徽章，接着再次踏上搜集徽章的旅途。两个小时后，最后一批秃头人即将出现。唐默反杀了埋伏在商店里偷袭自己的一个女玩家，他走上前，从对方的口袋里掏出六枚徽章。看到第二枚徽章上的字母，唐默微微一愣，他转头看向傅文铎，挥了挥手里的徽章，微笑着。傅文铎看着徽章上的字母，勾起唇角， 还剩下不足一小时。 唐默说， 是，还剩下不到一小时，走吧，到了和萧继彤约定的时间了。 南京新街口，特洛伊木马每三天只能使用一次，这一次唐默无法使用木马寻找萧继彤等人的踪迹。借着夜色，两道人影快速地走进一家商场，唐默一个闪身进入商场门口的化妆品柜台，他在这家柜台的柜子上摸索着。一分钟后，他摸到了一个东西。唐默说， 萧继彤他们已经到了，比我们早，在二楼。 唐默松开手，只见他刚才摸的地方赫然刻了两个小小的五角星。两人进入消防楼梯，赶紧走上二楼。他们快走到楼梯口时，傅文铎伸手在墙壁上敲了三下，消防楼梯口的门内传来同样的三道敲击声。唐默推门进去，萧继彤等人早已在里面等着了。见到唐默和傅文铎，萧继彤先问， 小生怎么样了？ 傅文铎说，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游戏结束后我会去找他。 萧继彤听出了话外音，他笑道， 你们已经凑齐徽章了？ 唐默没有否认，反问道， 你们呢？ 如果是单纯的杀秃头人，不可能凑出十个爱徽章。唐默承认自己的运气一向比较差，他和傅文铎搜集了快十一个小时才搜集到两个爱徽章，或许还是因为傅文铎的运气才能找到两个徽章，和他无关。但萧继彤他们的运气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好，两个小时前他们也只有八个爱徽章。萧继彤微笑着说， 全了。对了，还多出一套 surprise。 这个答案出乎唐默的预料，他惊讶道， 你们收集全了？ 萧继彤笑着点头。唐默嘴唇动了动，他猜到了一个可能，他转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正看着他，无声的对视中，两人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们都猜到萧继彤是怎么在两个小时内找到十一个爱徽章的了。无论如何，事情发展到这里，他们所有人都得到了一套 surprise 徽章。有傅文生通关游戏在前，将 surprise 徽章放进垃圾处理站门口的黄色光团里，肯定能通关游戏。而当务之急就是， 现在我们要怎么杀进去？ 唐默问道。萧继彤将他们带到一张硕大的南京地图前，唐默定睛一看，惊讶地发现这地图画得十分细致，画出了新街口附近的每一条街道，甚至还标注了每个建筑的高度、建筑间的距离， 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中央是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是秦淮区垃圾处理站的所在地。肖继彤指着地图说，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和宁宁经常来黑塔，对这边地区最熟悉。毫无疑问，南京的十一个垃圾处理站里埋伏玩家最多的地方就是秦淮区新街口旁的这一座。地球上线前，这是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方，但同时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 比起少一点的敌人，肖继彤选择的是相信自己，自己的强大远比敌人的强大更重要。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肖继彤一连指出七个地方。 最容易形成埋伏，这栋写字楼距离垃圾处理站大约150米，如果在这栋楼的20层以上做埋伏。 肖继彤很快找出三条最合理的突进路线。 最后的一小时是一场恶战， 肖继彤说， 一个小时再不进入垃圾处理站，就会被黑塔强制送进困难版的攻塔游戏。因为必须进垃圾处理站，全城玩家都会向这里聚集，还剩下最后一批秃头人，但杀死秃头人并不重要，杀死玩家才是最简单的抢徽章的方法。最后10分钟，埋伏的玩家也会疯狂地抢着进入垃圾处理站，我们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那样局势大乱，更难进入垃圾处理站。 唐默指着西边的一条路， 我们从这边进。 肖继彤看着他，点点头。 好，我和宁宁从中间这条路进，柴荣带着南京组的人从东边这条路进。 唐默说， 三队同时进，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兵力。 唐默在这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他看向傅文铎，直截了当地问道， 怎么办？ 肖继彤这才想起傅文铎的身份，在场的众人里没有一个比傅文铎更有资格对团体作战计划发表看法。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